请法院核准。那报道说，昨天两位父亲都是备受煎熬。在北京呢，林森浩的父亲在律师的陪同下向最高检提交了林森浩案死刑复核抗诉申请书，希望能够抓住林森浩重生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他的父亲林尊耀对记者说，心情特别悲痛，特别压抑，无法思考。这案件里面还有疑点，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与此同时，林森浩的叔叔昨天一早千里迢迢赶往自贡荣县的黄洋家里，寄希望于最后一刻能够求得黄洋父母的谅解。的黄洋父亲则表示说，三年了，终于能还孩子一个公道了，不知道他们家又来干什么，不想见。三年了，围绕一场投毒风波，两位父亲，一个是为了逝去的儿子，一个是为了身陷囹圄即将被执行死刑的儿子，这样的道歉一次次的上演。对于为什么不愿意见黄家或者是原谅林森浩，黄洋父亲表示说，林森浩和林家自始至终都没有诚心诚意的道歉。那么就关于这个死刑复核，下面我们来连线一下解读的律师，是来自北京木工律师事务所曹寒冰律师。你好，曹律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那是否一个电话就足以说明林森浩死刑已经核准了呢？ 这个电话不是一般的一个电话，所以这一个电话就足以认定林森浩的核准权下发。所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死刑核准以后，会把裁定书下发到，通过高院下发到一审法院。 嗯 啊，一审法院会通知家属，所以这个时候林森浩的父亲已经接到了上海市二中院的一个通知。 嗯， 所以裁定书呢会按照法律规定的形式提供给辩护律师，之后就是安排家属和被执行人见最后一面。因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办理死刑复核案件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办法也规定，复核终结以后，受委托进行宣判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宣判后的五个工作日内将最高院的裁判文书送达给辩护律师。所以可能我们通过目前的情况来看，还没有收到这个裁定书。主持人， 那林森浩如果说获得谅解，最高法能否刀下留人？在哪些情况下最高法会启动暂缓执行死刑呢？ 仅仅依靠获得被害方家属的一个谅解，并不能够完全达到一个刀下留人的一个效果。 嗯， 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三种情况下应刀下留人停止执行的死刑。第一种情况就是执行前发现，这个在执行前发现判决可能有错误。第二种情况，执行前罪犯揭发重大犯罪事实，或者有其他重大的利用表现，可能需要改判。第三种呢，罪犯正在怀孕。 嗯， 如果第一项、第二项停止执行的原因消除以后，必须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再一次签发死刑执行命令才能够执行。由于第三项原因停止执行呢，应当报请最高法依法改判。所以执行死刑的最后时刻按下暂停键的案件呢，也偶有发生，每一起都会引起广泛的关注。如2002年的陕西董伟枪下留人案，2012年的佛山刀下留人案，以及2014年的惠州毒枭刘文彪案等等。不过这几起案件最终的结果依然是被执行了死刑。 那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死刑复核的具体程序。 死刑复核程序是人民法院对于判处死刑的案件进行复查核准所遵循的一种特别的审判程序。因为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是刑法所规定的诸刑种当中最严厉的一种，被称为极刑。所以一般的刑事案件经过一审二审程序以后判决就发生了法律效力，而死刑案件除经过一审二审程序以外，还必须经过死刑复核程序。只有经过了复核并核准的死刑判决才能发生法律效力。如果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诉讼程序合法的，应当裁定核准。因为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执行死刑命令签发以后，由最高法院交付给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一审法院在接到执行死刑的命令以后，应当在7日内予以执行。主持人， 那有人认为这个刀下留人体现法治进步，也有人认为呢是有损司法的权威。那是不是说有的死囚在临刑前喊一嗓子就可以保命了？那当事人会不会 以此为拖延执行死刑的时间，会不会造成权力滥用呢？ 这个的暂缓执行死刑程序啊，我们认为是不会损害司法的权威，也不存在以此为借口来拖延执行死刑的这个时间等问题啊。如果说判决没有错误，刚才我们提到啊，没有错误，或者是罪犯不构成重大立功，或者是没有怀孕，那么最终的结果依然是被执行死刑。 嗯，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最近几年发生的这三起，所以虽然说只是暂停了，最后经过复核程序，第二审复核没有问题，还是执行了死刑。所以暂缓执行死刑程序只是增加了一个把关的关口， 嗯， 是死刑执行的最后救济的程序，避免冤假错案和误杀错杀等出现。 嗯， 所以目前在保留死刑的国家当中也都有类似的一些制度，因为死刑是最严厉的刑罚，只要执行就无法挽回，因此一旦错杀误杀，所以造成的后果是无法弥补的。你比如说最典型的案件如呼格案啊，呼格极乐图案件，有聂树斌案等等。所以聂树斌、呼格、极乐图被执行死刑以后，其所涉及的杀人案件，2005年真凶落网，啊，像赵志红啊。所以2007年的时候，最高法收回了死刑核准权以后，像吴英案呀、念斌啊等等案件，也都表明给死刑设置暂停键等关口确有必要。吴英案一波三折，啊，念斌案更为典型，从2006年至2014年，历经8年10次开庭审判，被控诉的念斌4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最高法并未有核准。2014年8月22日的时候，福建省高院终审判处念斌无罪。所以如果说冤假错案没有办法完全避免，那么启动暂缓执行死刑程序，给死刑立即执行踩上一脚刹车，啊，也是人权和尊重生命权的一种表现。所以我们认为啊，应当让当事人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和正义，这是双方的啊，不仅对林家还对黄家。所以我们也应当做到力争使每一起审判都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主持人， 嗯，好，谢谢曹汉斌律师，再见。 再见。 嗯，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下面我们将重点关注涉及航空犯罪。那最近顺义法院也发布了涉航犯罪白皮书，那稍后法官将详细揭秘案情，我们稍后见。 科技升级，想你所想，依维柯真果五登陆北京，搭载全新 F1 动力，绿色环保，节能静音，到店品鉴更有惊喜。详情请询400-828-1890，400-828-1890，南京依维柯。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一边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喽。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32，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近日，顺义区法院发布了涉航类犯罪案件审判白皮书，并且通报了相应的典型案例。那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就是来自顺义法院的两位法官，一位是曹勇法官，你好，曹法官。 大家好。 嗯，一位是宗小岩法官，你好。 大家好。 嗯，顺义区是这个航空企业办事机构比较多，那么针对航空企业和这个航空的这个业的这个犯罪案件也时有发生。那现在这个案发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呢？案件哪些类型比较集中？ 嗯，因为近年来呢，顺义区呢大力发展了，依托这个首都国际机场，大力发展了一些航空企业，还有这个临空经济，所以有。到目前为止有400多家航空企业都驻扎在顺义区，那么所以针对航空业的犯罪也时有发生。经过我们统计，近5年来顺义法院审理的涉航类的 刑事案件达到20多起，30多人。虽然数量可能不是特别多，但是涉案的金额累计达到了700多万元。经过我们统计分析，这些案件大概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就是以介绍这个航空工作，比如空姐、空少、地勤相关的这个诈骗类的犯罪，还有一种就是涉及到跟票务有关的犯罪，比如这个以卖机票为名进行的诈骗，还有在卖机票中实行的一些商业贿赂，还有跟机票相关的电子行程单引发的一些发票类的犯罪。 这两类是比较集中的。 对。 那么钟法官来介绍一下，有一些是以为了解决航空相关工作为由进行的诈骗案件，有哪些具体的案例给我们介绍一下？ 首先我和大家分享一个比较简单的，但是又较为典型，它的诈骗过程都连续性、阶段性较强的案件。是王某和郭某两人是有分工、有协作来实施诈骗。案件中的王某呢，他是农业大学民航与管理专业的学生，然后在学校期间呢，从朋友那儿得知这介绍航空工作来钱比较快，于是就产生了邪念，就对外谎称自己是飞行员，并借助了微信朋友圈发布自己穿着飞行服的照片，并时常发布一些招工信息呢，散布自己可以办理国航相关的工作。然后杨先生呢知道这个情况，然后表露出想去国航工作的意向，然后经过朋友介绍和王某相识了，两个人就双方口头约定由王某来安排杨先生进入国航进行工作，杨先生需要为此支付相关的就业费用，是相关费用当时商定的是23万元。 23万元，这么高。 对。然后于是就是接着就安排了见面，然后杨先生和带着母亲呢一起到了顺义国都宾馆与王某见面。王某为了取得杨先生的信任呢，就穿着飞行服，并且为了取得进一步信任，还唆使安排了另一个案件的被告人，也就是郭某，然后伪装成国航人事部的经理， 当托呗。 对。是的。然后见面之后呢，那个郭某呢就是以自己是人事部经理的身份和杨先生进行了简要的交谈，对杨先生提出关于这些工作的职位啊、待遇啊、薪资啊一一进行了详细的解答。其中那个杨某提出了自己手上有疤痕会不会影响自己的工作，然后郭某就明确表示没有问题，请放心，一定能够办成。给那个杨先生算是吃了一颗定心丸吧。之后呢杨某就信任了，就给了王某15万定金。 先交了15万。 对，先交了15万定金，然后是分期分步骤的这种形式。 是20多万。 对，一共是20多万，先交了15万定金，双方约定事不成的话要全额退付。然后接着两人就签了一个就是伪造的就业服务协议，然后王某又出示了一些收条让杨某回去等着信息。之后呢就是杨某多次与王某联系，就催促这个工作的事儿。王某一开始还是以各种借口就是搪塞来拖延时间，后来就是杨先生看事情办不成了，就让王某退钱。一开始王某还硬着，后来就失去联系了。直到此时呢杨先生才发现自己被察觉被骗了，才案发报警。 这是一个关于解决航空方面相关工作为由进行诈骗案件。 对。 还有哪些案件相关的？ 另一个比较典型的呢是借助了中介和劳务公司来实施的诈骗，这个规模比较大，涉案的被害人达到了80多人。 都是帮找工作。 对，都是找工作的案件。这个案件具体的案情呢是这样的，然后是被告人是王某。 他是谎称 自己是东方航空公司的一个正式员工。 这个骗子都是会说自己是航空公司的人。 其实这些被告人呢，他们有时候是确实是曾经在航空公司 工作过。 对。或者是自己的亲戚啊朋友呀、有在这种航空公司工作的人。 所以你谈吐会有一点比较专业的感觉。 对。他们对这个工作招工啊、流程啊、薪资待遇啊都有一定的了解。在被害人就回答被害人问题的时候可以应答自如。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了那个 可信度呗。 对，可信度。 那这个案件是80多人被骗。 对，80多人被骗，然后诈骗金额达到了135万元。 这也是帮助是空姐、地勤都包括了吗？ 哦，对，这个案子之所以规模这么大，就除了空姐之外呢，它就是涉及的工种有所增加，就包括了两舱啊、维修啊，以及包括地勤等方面的。 那么最近呢，法院也办了一起案件，一位叫吴世南，他今年33岁，从2013年7月份开始，他假冒机长招空姐，那前后有8名女子被骗了60多万元。我们来听一段北京电视台的报道。 我是说我是广行的，后期就我跟他们借钱的时候，他们已经拿着我的户籍证明来找了我，他们是知道我真实身份。 33岁的吴世南被带进了顺义法院的刑事审判庭，短短5个月的时间，5名如花似玉的女孩，甚至还有3名年轻的男孩，都落入了吴世南精心设计的陷阱，被诈骗金额高达67万余元。 你自己本身是国航机长吗？为什么这样介绍自己？ 一般是有的时候是为了玩，然后有的时候是为了从中挣钱。 吴世南在网上遇到了王女士，言谈间他得知王女士特别想当空姐，便动起了歪念头。他先是以吴楠的假名办了一张假的国航员工证，把王女士约出来后告诉对方自己是国航的机长。 你们二人有什么其他的特殊关系吗？ 没有，但是有今天来了。 一张员工证已经让王女士深信不疑。吴世南带王女士来到一家和国航有业务往来的人才公司，一边吴世南和人才公司称自己是国航的员工，另一边他告诉王女士只要交钱就能顺利通过这家公司进入国航。王女士当时就给了他3万元。 除了带人直接见公司高管伪造证件之外呢，据被害人供述，他们多次看见吴世南穿着着机场工作人员制服样式的衣服在跟地勤人员进行交流。以上种种的表象呢，让他们相信吴世南可以通过自己的职务便利来为他们达成空姐的梦想。 几个月的时间，吴世南用这样的伎俩骗了8名被害人67万多元，被骗最多的一笔高达30多万，而他的真实身份实在让人瞠目结舌。 从2000年开始，被告人吴世南先后5次因诈骗罪、职务侵占罪和招摇撞骗罪被处以拘留和有期徒刑，最后一次是在2014年3月，因为伪造公司证件，他被首都机场分局处以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可是呢，这些对于他的处罚并没有让他悔过自新，而是进一步的实施这些不法的勾当。 据检察机关审查，吴世南诈骗所得的钱款，有的用来被他拆东墙补西墙还钱，其余的被他挥霍一空。 本院认为，被告人吴世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他人钱财，且数额特别巨大，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记者看到，在这起案件的证据卷中，吴世南在收到被害人的钱后，与好几个人都签订了借据。在法庭上，吴世南以这个为借口，说他的行为只属于普通的民间借贷纠纷，不应被认定为诈骗罪。 这笔钱是带利息的，月息3%。法庭后，我希望法官给我一个公正的判决。 刚才我们听了一段报道，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宗法官哈。我们看到现在全国各地以空姐为名、为招聘为名进行诈骗的案件比较多，恐怕骗的也不光是指这空口白牙这么说。像这个案件当中，说的骗子是穿了航空制服，也有胸卡，而且还有证件，带他们到机场去，还见了什么地勤人员等等。那这些骗子具体还有哪些手段呢？我们来请曹法官说一说。 哦，这些骗子呢，现在呢，首先呢，可能他们会进一些自我的包装， 要做一些功课。 对，要做一些功课，比如说会伪造一些证件，然后购买一些假的制服，有的可能还租一些这个车辆，或者是找一些这个中介公司，假冒通过中介公司这样的掩人耳目。有的甚至会找自己的朋友，进行一个所谓的托儿，来这个冒充航空公司的相关的领导或者是相关的人员。 另外呢，他们可能诈骗的对象，他们可能也会有所选择。 都什么样的人？ 因为一般的这种找空姐、空少的工作，可能都是年纪比较轻的，在校的学生或者刚毕业的学生，他们涉世未深，可能对这些骗子的识别防范能力还比较弱，比较容易上当受骗。另外呢，可能他们这个为了急于找到这样一个觉得比较体面、薪水比较高的工作。不惜中间会花这个支出一些相关的费用，比如说他们可能会想，我交了几万、几十万的中介费，到时候我年薪可能上百万，我可能会回本的，所以他们被害人还是有一定的利益驱使，也特别容易上当受骗。 嗯，我们听到有的案子里面说，骗子还会租一个地方进行培训，做一些横幅，总之就让这些学生和家长们认为我基本已经被航空公司录取了。 对， 所以他们也要投入一些成本，而穿着制服还有拉杆箱等等等等，就很像这个专业的航空方面的人士啊。 是的。 另外顺义法院也总结关于这个涉航犯罪，除了这些招聘啊，以招聘为名的这个诈骗之外，还有涉及票务的一类犯罪也很突出。有哪些案例给我们介绍一下？ 前几天我们审理了一个这个商业贿赂的方面的犯罪案件。这案件的主要的案情就是，曹某原来是北京一个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后来他辞职去了四川的一个公司，但是因为他原来在这个北京这边这个公司呢，对整个机票的销售流程比较了解，这样他通过原来一个同事介绍了几个北京这个公司的航线管理员，航线管理员职责主要是针对一些这个机票代理商发放销售机票，他们具有一定的这个机票价格调节的权限，他们可以有一个调节的幅度，为了市场的这个促销。这样呢，这个曹某就联系了三个航线管理员，让他们以这个提前告诉放票信息，比如近期我有打折票了，他们会通过 QQ 联系我什么时间放票，然后这个特定的这个航空公司就会能抢到这些票源。另外可能航空公司这个机票代理商呢，会有一个特殊的需求，比如我需要哪条航线的，有没有低价票，那么这些航线管理员可能会增加这个售票量，低价售票量，这样呢就会使特定的机票代理商购买到低价的机票，那么这个机票代理商他回头再加价卖给乘客，虽然他进行加价，但是还是会比市场的平均价格要低， 还要低， 对，所以乘客也即使发现了这个情况，可能也会为了自己的利益不会去揭发，因为他自己的利益没有受损。那么这个代理商再把这些他所获得好处按一定的比例再分给这个航空公司的航线管理员。这样其实他们这个行为是整个扰乱了这个机场这个航空机票他们这个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的。后来是因为有的乘客发现自己的行程单上的票价和自己实际支付的票价不符，这样向公司进行举报，公司才发现这个情况的。 那这个涉嫌什么样的犯罪呢？这种行为？ 这个案件对于三名航线管理员来讲，他们是属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因为他们这个公司是一个民营的公司，他们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所以叫这个罪名叫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于曹某，他是一个行贿的行为，叫做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他们这几个人都是受到了相应的刑事处罚了。 那这是一类案件。 对， 那还有呢？ 还有一类可能跟老百姓利益比较相关的，就是涉及机票的诈骗案子，这个犯罪，这样的犯罪也比较常见。我们近期审理的一个案件呢，是一个家族式的团伙，一个诈骗案件。这个被告人这个是父亲和儿子女儿三个人。都姓杨，就叫老杨、小杨啊。这个小杨这个儿子，听说这个通过卖假机票可以赚钱。据他们讲啊，他们这个整个这个村都是做这一个行业的，有一定规模。那么他就通过跟别人学怎么进行诈骗。具体的这个方法就是他们在网上买一些银行卡，这个是别人的户名的，但是都可以正常使用。为了掩饰自己这个犯罪的行为，另外他还申请了一些400的电话。因为一些客户电话都是400开头，他们就申请了一些400电话，把这个电话挂到了网上。这样乘客一通过这个一搜索，比如什么什么航空公司特价机票，这样这个就会自动弹出来。另外呢，他们为了这个骗得更像， 他们自己先给航空公司真正的航空公司打电话，比如说我冒充我要退机票，然后就学人家客服怎么说啊，这样学的比较专业比较像，这都准备好以后呢，这个就会有乘客给他们打电话，一般有是退票的改签的，发现他们这电话就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就冒充航空客服人员，就是这个让乘客通过 ATM 转账或者是这个网上转账的方式，把这个钱汇到 他们自个儿的手里， 对，转他们自个儿手里，最后再通过 POS 机刷卡套现把钱套出来，或者他们就是有人就直接打个电话，通过要跟他们订票，他们也是仿照客服的这种方法，这种套话，然后让对方把钱款汇到他们自己的账户上。 他们主要是就是卖假机票，还是说办那些准备退改签的乘客的票？ 都有。都有， 自己也卖假机票， 对， 完全是假的。 他不出票，就把钱骗到手以后，他就人家就发了， 根本就没有票， 对，就没有机票。他比如说有的乘客会打电话，我说我需要从北京到上海的机票，他会在网上手边的网上查，大概1000块钱说啊，我们这卖900，可能乘客就图便宜就轻信他们了，把钱就转给他们了。 那像您通过这些案件之后，对公民广大的旅客有什么样的提示呢？ 对于机票类这些犯罪呢，这个我们提醒这个广大的消费者，如果要订票，一定要通过官方的渠道，比如官网或者官方的热线电话来订票，或者正规的机票代理点。具体的，比如可以通过114查询这些官网的正规的电话，或者是这个通过这个航协的网站来查询这个机票代理点是不是正规。那么一旦遇到这个退改签的情况，如果对方要交手续费或者一些定金，如果让你交钱的话，一定要提高这个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谨防这个上当受骗。 如果说你仅通过一个特价机票来搜索一下的话，可能会有风险。 对，可也有可能对方是钓鱼网站把钱这个网上的钱都套走。 那么对于刚才我们提到过，目前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一些空姐诈骗的骗局，包括地勤人员啊，很多准备毕业的女孩子，那家里都希望她找一个很光鲜的工作，这些空姐的招聘的骗局都是发生在这些孩子身上啊，那么对他们有什么样的提示呢？ 首先呢，就是找工作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因为这种比较大型的公司，它都是一个招工都是比较规范的，要通过他们这样一个这个比如官方网站或者是正规的人才市场招聘部门进行这个网申或者是考试。这样的公司呢，这个都有严格的招聘程序，并不是可以托人找关系随随便便就进入这样的公司的，所以不要这个走这个找人托关系这种所谓的捷径，有可能反而这个失了钱财。另外，如果遇到招聘单位以交纳中介费、这个培训费、服务费这些为由这个要钱的情况下，一定要坚持拒交。也可以向相关的招聘单位或者是所在的地区的劳动部门进行举报，因为这些行为都是这个不允许的。那么如果一旦发现上当受骗以后，一定要保留好交付给对方钱财的证据，对，并且呢及时报案，让这个警方及时挽回损失。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现场两位嘉宾，来自顺义法院的法官曹勇和宗小岩。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1月16日起，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文明北京微信公众账号，为榜样点赞，为榜样喝彩。参与活动还有机会获得由互联网金融平台紫马财行提供的新年礼券，期待您的参与。 广播新生代北京电台第5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了，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听友吧，快速报名，咨询电话8501-3038，广播新生代就等你来。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人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